初我还以为王先生您和袁小姐的关系很好，一定会选择保护她呢。 但我的心很小，小到为了容纳一个人会放弃整个世界。 有他， 王子 我算什么？ 我喜欢 王子。 王子 我可以去王子的世界吗？ 阿贝斯，我回来了。 王子， 怎么了？ 怎么忽然就不理我了？ 哎呀，你放心，我虽然是你的创作者，但我可以对天发誓，绝对不会再控制你了。哎呀，别不开心了啊！ 哼。 现在说这个的确有些厚脸皮，但毕竟让你有了这么多痛苦的回忆，我真的很想补偿。所以 A 哥，你现在可以尽情地向我撒娇，只要是不犯法的要求，爸爸都能满足。 你说的是真的吗？哔哩哔哩漫画出品，BD 社策划，多韵文化承制，木火燃原作，顺心文化录制。 Formic 我的怪物第二季第六集。真的？ 好无辜的眼神。 什么要求都能满足？ 当然当然，你是想吃什么还是去哪里玩啊？ 想要，我想去王子的世界看看。 这是不行的。这件事我控制不了，能换一个吗？ 嗯，不能，那算了。 Abyss， 别碰我！ 你不用， 王子，离我远一点。 妈的，原来阿贝斯之所以躲我，不是因为被制作者控制，而是曾担心伤到我。阿贝斯，我不怕痛的，你可以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 王子， 触碰我。 不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十万段。 被管理员扔回游戏后，就一直不太对头。 阿贝斯，你看，手掌很软，如果担心控制不住力度，用掌心碰碰我也行。 哎，怎么有种教猛兽亲近人类的感觉？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 怎么这么难搞？ 阿贝斯，或者还有什么更软的地方？餐巾纸是不是都给你？ 王子， 老王， 阿贝斯， 你做什么？ 止血。这样不行吗？舌头是最柔软的地方。 啊！救命啊！救命啊！这哪里是人干血？那也不能！怎么这样？啊！ 哎，不对，阿贝斯的伤人冲动大多来源于黑化值。 他为了控制几乎满格的鲨鱼，已经很努力了。 出海的时候， 阿贝斯，你刚才做得很棒，可以更进一步试试。毕竟从前都能安心和我贴贴，没道理现在不行了。来，握手。 我不会再触碰王子了。王子可以来触碰我。 哎，有了。 哦，这可是你说的，那就随我摸了。 嘿嘿，还治不了你小子，跟老爹借的一把嘴来撸正常。 不是这个意思 啊，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停，怎么不舒服就阻止啊？ 王子， 只要握住手腕，我就任你宰割了。啊，让我看看， 心若真情实。 不要，别再这样了。 做得很好，小子。 王子没有受伤，真是 处刑的选手是李凡。 不是我，不是我，不要投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 处刑完毕。 那个比赛还没结束吗？ 怎么 结束呢？亲爱的门中， 还存在着狼人呢。 啊？什么？没有结束。 你们为什么要看圆圆？ 看来最后一只狼人也找到了。 你们在说什么？ 圆圆，倘若，我是说，倘若你是狼人的话，今天晚上打算杀死谁？ 王子哥，不，不是的，都说了我不是，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 你会想要杀掉我和阿贝斯吗？圆圆， 王子哥， 还有什么事吗？ 王子哥，在明天投票之前，我想求你帮个忙。 如果关于狼人投票，恕我无法多谈。 不是，不是的，我只是想拜托王子哥拿到奖金后能救奶奶。 奶奶的病情好重，本来我都快放弃了，却正好收到深渊决斗场的宣传单。 这是什么？ 这是我家里的地址和我仅剩的生存资金。你们两个这么厉害，一定能出去，然后帮我治好奶奶的病。 圆圆，你奶奶叫什么名字？ 啊，差点忘记告诉你，我奶奶叫……我奶奶叫什么来着？为什么想不起来了？明明不可能忘记的呀！ 果真如此，他给的地址也是模糊不清的，因为我根本没有设定。 为什么我一点也想不起来奶奶的名字？ 从早些时候起，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存在着违和，现在才终于明白这种违和感。 王子哥， 来源于哪里？ 那奶奶就拜托你了，拜托了。 一般情况下，人在经历过恐惧或绝望时，多少都会有所成长。但这里的人，无论被如何对待，无论经历了什么，通通都没有一丝改变。就像事先被设定好程序的人， 我叫李凡， 单一的个性下，机械地完成自己的人生。不对，还有一个人，是李凡。 这是哪儿啊？ 哎，圆圆。 太好了，王子哥、小爱哥，看到你们我就安心了，还以为我被关在密室里要单独解密了呢。 安心。 安心。 哎，阿贝斯，我滚！ 救命！ 离他远点！ 阿贝斯，住手！你怎么能对女孩子这么粗鲁？哼！扔出去了，真的扔出去了！ 王子哥，我没事。 不行，不能惯坏他。痛痛痛！ 阿贝斯，不可以莫名其妙的欺负人。哎呀，你得对圆圆说点什么。 难道这小子其实喜欢圆圆，只是在撒娇？看来我不仅要教会他表达自己，还要继续引导。 阿贝斯，对待喜欢的人，你不能像小学生一样想方设法的欺负他。你要对他好，听他的话，才能让人家也对你产生好感。 就算受了委屈，也要听话。 哎呦，感情这种事哪分谁对谁错啊？ 哎呀，你不懂，这是男人向老婆低头的浪头的浪。 老婆。啊，我懂了。对不起。 这就对了嘛。 王子，怎么了？ 不管什么时候，他会一直在我身边，听我的话，保护我，对我好。你和这个世界到底有着什么关系？抱歉，怎么能把问题抛给阿贝斯？你太不成熟。 王先生很厉害呢。 你全看到了。 啊？看到什么？我只知道女孩子在您面前放弃了生命，但您却不光毫无惋惜，甚至还在想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哦。 王先生果真是个冷漠的人。 背后传来一记警报，被杀意锁定在死角，谁宣告登场？ 桥头上圣经情似妖，孤独的灵魂绝望生长，渴求被释放，欲望缠绕，越挣扎越无处逃，生死之间发烫，灼伤每一个拥抱，点燃无尽疯狂，并肩寒战，信念化作彼此锋芒，斩断末日循环，长夜终将。